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冯雪诉芙蓉山主人。 爸爸妈妈，我太累了，走不动了， 我的腿也酸死了，都怪爸爸，说了外面下大雪还要出来玩，迷路了吧？ 你怎么能都怪爸爸呢？你们俩不是也嚷嚷着出来啊打雪仗吗？ 哎呦，你们别吵了，看前面有户人家。 真的是呀，咱们快点，雪这么大，在外面待了这么久，我冷死了。 妈呀，怎么这家院里还有狗呢？ 怕什么，关着门呢。 哎呀，此情此景倒是让我想起了一首诗。 这么大的雪，天都快黑了，你还有心情想起诗？真不愧是文青妈妈。 什么诗啊妈妈？ 冯雪诉芙蓉山主人呢、 哦，是刘长卿的呀，唐代大诗人。 我怎么不知道，妈妈快给我讲讲。 这首诗歌呀我也知道，这首诗呢用极其凝练的笔墨描绘出了大雪天旅客晚上投宿山村的情景。 没错，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那你们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 这首诗呢，它的前两句写的是啊，诗人投宿山村时候的所见所闻。第一句当中的日暮啊，点明了时间，就是呢日薄西山的傍晚。苍山呢，就是诗人在风雪途中看见远山苍苍遥远而迷蒙，暗示了他跋涉的艰辛，急于投宿的心情。 哦，就像我们现在的心情。那下一句呢？ 哎，下一句啊，天寒白屋贫呢，点明了诗人投宿的地点。这个主人家呢是简陋的茅屋，在寒冬当中呢更显得是贫穷啊。你看这几个字，寒、白和贫，这三个字呢互相映衬，渲染了贫寒清白的气氛，也反映了诗人独特的感受。 我们遇到这家可不是茅屋，好像还挺阔气。妈妈，那后面两句呢？ 这个爸爸知道，嘿嘿，后两句啊写诗人投宿主人家以后的情景了。柴门闻犬吠，说诗人呢进入茅屋已经安顿下来了，忽然从卧榻之上听到吠声不止。 那风雪夜归人怎么讲啊？ 这个嘛，说的是诗人猜想大概啊是这个芙蓉山主人披风带雪归来了吧。这两句呢从耳闻的角度落幕，给人展示了一个狗狗叫人回家的场面。 哦，原来是这样啊。 哎，是人的视角很独特，感受力也很强，把一个小小的雪夜投宿的情景啊描绘得多么的诗情画意呀。 哦，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吧。 嗯，好啊。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唐·刘长卿。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第三期，十一长假，注意异地他乡的美食中也可能暗藏风险。关于食品卫生安全，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注意饮食卫生，不喝野外生水，不吃腐败变质食物，不吃未烧熟煮透的食物，不吃野外不熟悉的食物，防止病从口入，食物中毒。二、假期期间要合理规律膳食，适量品尝节日美食，不暴饮暴食。三、外出就餐时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就餐。四、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预防诺如病毒、肠胃炎及其他流行性疾病。孩子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怎么办呢？其实造成水土不服的原因十分复杂，它与天气、饮食、时差、体质、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但归根结底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引起水土不服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环境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导致了肠道菌群紊乱，从而引起了消化功能失调。首先我们要积极地去做预防工作，平时肠道不好的话，切勿贪恋异地美食，别一下子吃太多，可以先吃一些豆腐、汤、粥等容易消化刺激小的食物，还可以喝一些蜂蜜水，吃些红枣、莲子、花生一类健康养胃的养生食品。在适应之后也要做预防，可以多喝一些酸奶，最好在正餐之后半小时饮用，目的是补充足够的益生菌，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缓解因胃肠菌群紊乱而诱发的腹痛、腹泻等不适。还有就是要对饮食多加注意，尽量购买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少吃生食，吃水果记得削皮食用，对于鱼虾等海鲜不要贪嘴。最后就是要注意休息，以及提前准备好医药包，准备好蒙脱石散、黄连素片等常用药。哺乳期的宝宝外出旅行该怎么吃呢？如果宝宝还在吃母乳，千万不要忘记带上防溢乳垫和吸奶器。如果宝宝开始喝奶粉了，不用带整罐的奶粉，最好用密封的分装袋，按照每顿的量备好，这样可以避免打开时污染奶粉。如果宝宝已经能够吃辅食，那么要带上一套属于宝宝自己的干净的卫生餐具，一方面是满足宝宝的使用习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成人餐具带来的危险。另外饮水非常重要，无论去哪儿旅行，务必要给孩子喝正规品牌的矿泉水，不要饮用当地的自来水，即使是烧开的自来水也不要喝，喝瓶装水最有保障。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带宝宝外出时，宝宝使用的餐具清洁非常重要，在清洗奶瓶时要注意洗过之后晾干再收好，不可以让奶瓶中有水渍残留，不然很有可能滋生细菌，宝宝使用这样的奶瓶吃奶会对肠胃造成伤害，引起拉肚子等问题。美食再好也不要贪吃，不管到哪里玩，景点附近总有各种各样的小商贩，卖着各种各样的小吃，这些卖相甚佳的食物对孩子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如果一味的让孩子吃，孩子很有可能吃到很多不卫生的食品，所以父母一定要立场坚定，管好孩子的嘴，不是不可以吃，而是要有选择的吃。其次，出门在外就餐时很可能无法像家里一样讲究， 但食品卫生必须要重视，不能马虎，不正规的餐饮小吃一定要杜绝。在选择餐厅时，可以提前询问是否有儿童专用座椅，家长也可以自备便携式宝宝椅。在用餐过程当中，应该将宝宝安置在安全区域，防止出现烫伤事故。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哟，又来新信息了，是孩子他们班的微信群。 哎，快看看说什么了。 各位家长好，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仍然较为严峻，请各位家长及学生坚持四个非必要原则，就地过节。 哦，那咱就带孩子去名胜古迹转转呀，天安门呢，故宫啊，长城啊，颐和园呢。 你等会儿，咱们能不能别去这么大热的景区呀？非要在十一假期跟大伙儿往一块堆挤呀？ 也是，我这不想着特别的日子给孩子爱国教育吗？哎，那你有啥主意啊？ 哎，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呢，我在那朋友圈看到一张私房游的海报，好像就是介绍京郊线路的，还挺好看的。 哦，你说的是张姐在朋友圈里发那海报啊？ 哎，对呀对呀。 我怎么记得叫成长游啊？ 啊？那到底怎么游啊？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十一特别策划成长私房游，全家总动员，带上家人寻访京郊好去处，自然教育、民俗非遗、历史文化、红色故事，吃住行游购娱，统统都配齐。 哎，我说到底怎么游啊？ 哎，找着找着，海报在这儿呢。 成长私房游， 全家总动员。 儿子闺女，咱们出发喽。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我是传艺。 各位好，我是于浩。 嗯，今天啊还是我们十一的特别节目，叫成长私房游， 全家总 动 员。 哎，这一期咱们主题啊叫做红色文化啊、 嗯、 要去的是咱们京郊的像密云啊、昌平和房山啊这些地方。 哎 哎，能有一些亲子的红色文化的这种打卡地。今年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哈，就是 怎么特殊了呢？ 怎么特殊了呢？故意问的吗？来，现在抢答题，建党100周年啊、 哎！ 今年其实很多学校都组织孩子去一些红色文化的这种场地，对、 嗯， 比如说咱们室内的哈，像北大红楼啊，还有像在北边一点的，就是挨近靠近这个奥森公园那边的， 嗯、 我们新开了一个，应该叫 中国共产党历史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 历史展览馆。 历史展览馆哈，这些都是在室内能够让孩子去体验红色文化的地方。 嗯， 但是很多家长朋友并不知道的，在我们的京郊也有一些地方能体验红色文化。 嗯，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 密云的 密云野鸭部落哈。 嗯，老和野鸭分不开。 对，上一集我们说的是 野鸭湖， 野鸭湖 这部落了怎么意思呢？ 嗯。 嗯，这个野鸭部落呢其实也是一个亲子类的目的地，然后它是位于密云区的清水小镇北庄村。这个因为这个村子有大黄岩河、小黄岩河以及清水河三条水系从这儿流过，所以有这种清水小镇的美誉。这个村子可以有体验到这个明代古长城的遗址，同时呢也有城兴密三县联合政府所在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 这个纪念馆并不是很大，占地面积600多平米，主要是一个展览展示，向大家介绍诚信密三地联合政府在抗战时期当时的一些发挥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展示的面积是有300多平米，一些在当时战斗当中留下来的像纺车呀、煤油灯呀、油印机，包括这个日本军队使用过的军刀等这种抗战的文物，其实到这里面也是作为其中的一个行程当中的一个点，可以了解红色的文化。当然另外一个的话，这个野鸭部落它主要是一处其实是亲子活动目的地或者是研学旅行的一个目的地，因为在这里当然前面提到了这个红色的文化，此外在这个营地旁边呢还有蜜蜂工厂，其实孩子们也可以到这个工厂里面观察蜂蜜的这个生产的制作的过程，包括可以在农场专业的养蜂人的带领下呢，穿上这种全套的防护服，也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蜂巢的结构。同时在这个研学营地的内部呢，它是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包括了有这种3000平米的儿童探索馆，里面是涵盖了自然、物理、光学、运动等这样的几个主题，孩子们可以在里面体验不同的这种互动的项目，比如说有这种高空滑索、光学迷宫、火箭发射、太阳能飞机等等，也是在这种探索馆里面可以做一些科学的小的实验，增加这种互动性。 我觉得太阳能飞机这事儿我挺好奇的，就能飞起来吗？ 不是，他只是说介绍一下光学它怎么样进行一个转化。对，就是跟一些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展示的项目，其实在对于一个村子里面有这种3000多平米的儿童探索馆，它整个场地是70年代的一个老的服装厂改建出来的，除了有这样的一个探索馆之外，其他的会有一些民宿的住宿的这种类型的这种场地，所以就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 对，其实我觉得带孩子去参加一些这种有红色文化和我们革命历史印记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就是特别好的，让孩子能成长的一种教育哈。 那他从自然风景上来看，可玩性怎么样？ 自然风景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以徒步赏秋为主，就是因为在村子周边呢有这种环形的徒步的线路，这个野趣也比较浓，它也是有一定的爬升的，路面呢是非铺装的，也就是说也比较原始一点，所以说喜欢这种山石土石路吧。 土石路。 对，所以说喜欢这种野外徒步的朋友可以带着孩子在这种秋天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进行登高赏秋。 那关于这个徒步的话应该有一些讲究吧，给我们讲一讲 啊。徒步的话其实主要是从装备上，另外 不能穿高跟鞋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最基本的。 好，当然除了这个鞋之外，这是最基本的需求，大家可以带一个这个皮肤风衣，因为爬山的话就是一个是这个随着高度的升高有可能出现气温降低的情况，所以带一件外套是有必要的，山上的而且是山风比较大，也可以起到这个保温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一般个人比较习惯会带到这种像创可贴或者云南白药的喷雾， 有 可能出现这种对擦伤扭伤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还有一个大家现在很多人都离不开的其实就是充电宝，过程当中使用手机的频率比较高，你要去拍照啊或者录像啊什么的，没有电的情况下，那你的一趟旅程会减分不少。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徒步的话，那装备可能就会 那一大半就是孩子的了， 会更多一些。是吧。 对，那恨不得弄个车舞的给他，小自行车啊什么滑板车这种， 是 省着累嘛。 你像我的车上差不多60%的空间都是孩子的东西了。 你的房车哎。对，张博士房车。 对。 房车里60%都是孩子的东西。 差不多，因为会装一些他的衣服啊、书啊、被褥啊，然后一些这个包括他的那个日常的一些用品，小滑板车什么的都装，能装的都装在车上。 随时准备说走就走。这是去这个兰儿峪，有一部分是徒步的，还有一些什么。 其实它主要是对红色文化是他们村子里面突出的一个特点，但是目前的话他们的红色文化的开发和提升还是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大家可以去借着户外徒步的机会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最先的话是在京郊的这种 驴友圈里面比较知名的一个地点。当然同样是在刘村镇，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村子，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叫做长玉城村。在这个村子里面，它主要是一个古村的这样遗迹，村子里面可以看到城墙，而且还有长城的这种遗迹，而且村子里面不少老屋还都保留着，还是非常有这种时代的韵味的。另外一个村子里面比较特色的是有一个这种剧团，平均的演出年龄是在60来岁，会在村里面的古戏台进行演出。其实我在现场看过，而且是在一个夜晚，是在这种星光之下，坐在台下的舞台上，看着台上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老人在那儿表演古社戏，还是非常能够联想到我自己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去赶这种庙会的感情。我听不懂那种戏词，但是我印象最深的环节是在后台看他们去这种非常认真的化妆，然后画这个脸谱、穿戴这些东西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自己的这种爱好，把一个爱好这种传承的，因为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嘛。如果能够带着孩子，确实是你说坐在那儿欣赏戏词，他们的唱功包括他们的装扮并不是最精良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一个古村里面听一段这种老的这种戏曲，还是非常有代入感的。 对，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我带着小朋友去那个古北水镇，它其实开发的是比较成熟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目的地。 对，它那个里边也可能有长城的元素，然后呢，古的民居的元素，也有很多的戏台。它这个戏台呢，就是分布的也比较分散，有的戏台可能大一点哈，唱一点什么京剧啊，还有那种小戏台，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场景，它就两个人，可能一个人在唱，另外一个人呢在那个乐器的伴奏，也没有上什么妆，但是你就觉得好像那个韵味啊还是挺足的。我看到可能上午的时候就会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就在那儿看。 对，其实旅行过程当中氛围的营造就是靠就这种现场的一个表演来是整个的呈现出来的。就像咱们之前也聊过环球影城，它里面最重要的沉浸式的这种最主要的呈现方式，一个就是音效，另外一个现场的表演。 对，而且现在的这种旅行哈，我觉得就是融入了很多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哈，就包括过去我们看那个叫放飞孔明灯，它都是用就是真正的明火去放飞在河边，那现在呢，对，它现在呢就把它都完全 无人机 了，对，无人机，而且它是好多排，你可能有100盏孔明灯，非常整齐的像列队一样在那儿，就3-4个人一起拿着遥控器，然后所有的那个孔明灯就跟着音乐呜就飞上天了。最有趣的就是它可能飞完了之后呢，它可能在天上还出现了一个什么造型。就现在的孩子还是挺幸福的。 这点落在这儿了。 是啊，他们体验的是太丰富了。 家长跟着借光了。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长玉城村呢，其实还有也是一条徒步的山路，往返大概是有7-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吧。然后期间呢，可以途经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处，可以看到一个界碑，那也是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打卡的拍照的地方。而且沿途的话，还有这种河北界内会有山顶，可以看到很多这种风电的大风车。一路上风景还是很不错的，也是一些非铺装的土石路为主要的一个路段。甚至在山顶的时候有一段古长城的这种遗迹，然后爬上去的话可以远眺官厅水库。在北边，就是也是赏秋的一个好的去处。 是，最后咱们说这目的地在房山了，这大南边的唐上村。 其实这个目的地的知名度非常高，很多北京人都知道，因为它是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创作地。也就是在1943年的时候，当时19岁的曹火星在唐上村创作的。而且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嘛，到这里去进行打卡也是一个不错的这种目的地的一个选择吧。在2006年的时候，唐上村是在这里修建了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一个纪念馆，红歌的纪念馆。2020年的时候又被评为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其实在疫情之前，每年到这个村子里面旅行的这个团队以及散客就超过了10多万人次。 哦，是吗？ 我当时去的时候，这个村子因为是在冬季，客人并不是很多，然后它这个纪念馆经过几次提升，应该说里面的设施还是非常完善的。馆内整个参观下来大约就需要1个多小时。然后之后的话可以在村子里面走一走，因为他们村子是 进行了整体搬迁的，是从现在有一片保留了一片这种古的原来大家居住的这种区域，一些老的房子建筑还都在那保留着，另外的话是一块楼房他们新建的，而且我跟这个村子还是有一定的有一点点渊源的。因为我刚入台报道的时候，当时负责这个热线报道，他们村子里面有一个没改电的项目，一直是留了一个尾没有结束，对，就是他们反映了也比较长的时间，也是通过咱们的新闻热线当时报道给他们解决了。 特别欢迎你去。 所以当时去那个村子里面解决之后，他们也邀请到村子里面去看一看整个村子的这种形态啊面貌。这村子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村址的平均海拔是900米，所以秋天去的话赏景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像你说的话，如果一个展览哈，在村子里的展览能有一个小时，应该说它的那个展陈还是挺多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对，因为它2006年建成之后，当时是一个相对来说规模还比较小，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断的完善，现在它的展陈应该说它现在它的展陈是非常丰富的。 嗯，对，说到这个带着孩子去看一些展览哈，我就特别想到应该是在2020年，就去年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军事博物馆，应该是抗美援朝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的这样一个展览。 对， 当时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去看，我就发现就好多孩子他就对刚一进到这个展览的一个陈设就非常的感兴趣，我自己看当时也觉得挺震撼的。就是你一进到那个大厅，整个那大厅上空就悬挂着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志愿军的参战建制的单位番号的一些旗帜，就是一些红色的那个旗帜，就特别多，就给你一种视觉的冲击哈。所以其实带着孩子去展览，可以让他挑那么一两件，或者让他去讲一讲哪些展品对你印象可能比较深的。 嗯，没错，其实没必要求大求全，其实对孩子来说有一两件展品让他印象比较深刻就非常的难得了。 种子了， 对，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这种展览，尤其是在京郊的一些展览，由于这种条件的限制吧，还是以图文为主的，这对孩子不是很友善的，因为孩子还是更喜欢一些互动型类型的 体验 的。所以就是家长的话，如果是遇到这样的一些展览的时候，其实可以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带着你可以着重的挑选一两件的展品，然后带着孩子深入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至于说他更全面的一些内容的话，如果孩子有兴趣，回去可以再进行自主的一个探索和学习。 是的。 好，我们用一集的时间啊，给大家介绍了三个在北京周边的适合体验红色文化的旅游目的地，分别是密云的野鸭部落、昌平的狼儿峪和房山的塘上村。 是。 那我们在下集的时候呢，会继续邀请张博哈做客我们的节目，聊一聊美丽乡村，还是给大家介绍三个地儿。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张博。 谢谢张博。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